and I don't know what to do. Cause I'll never be with you. You're beautiful, it's true. There must be an angel with a smile on her face when she thought up that I should be with you. But it's time to face the truth. I will never. Spring, summer, fall, winter. MyFan 开节目号。 自从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改编成同名电影大赚一笔之后，由综艺节目改编而成的电影就如雨后春笋般屡屡登上大荧幕了。最近由同名综艺节目改编的喜剧电影《欢乐喜剧人》宣布定档明年大年初一，除了郭德纲和岳云鹏师徒联手主演之外，还有很多实力艺人将加盟到电影中。在谈及接演影片原因时，郭德纲还调侃道，因为给了好多钱，电影票房已有保底1400亿，压力都在保底公司身上，多开心。作为大年初一唯一合家欢喜剧电影，欢乐喜剧人的预告片充满着一股浓郁的欢乐气息。 郭老师好不容易请我们出来玩一次，咱别提那些不开心的事。 什么叫好不容易啊？ 安 娜，我们来澳门不是玩的，我们是国际刑警，现在找你配合一点任务。 你别管啊，我告诉你，我学表演的，我来不了这个。 这月里大脸盘子，你不得给他买XXXL的？ 我买均码的。 影片讲述了岳云鹏、郭德纲、张小斐、艾伦、潘斌龙、张太维等一般国内最顶尖的喜剧人集体到澳门进行封闭排练时发生的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意外事件。更惊喜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憨豆先生罗恩·艾金森也在电影中露脸，这是憨豆先生第一次参与国内电影演出，而且也是他最后一次作为憨豆先生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献上憨豆先生终极秀。作为一经推出便大获成功的明星喜剧竞赛真人秀节目，依靠原创性和新鲜度走红的欢乐喜剧人能在转化成电影之后大获成功吗？作为小岳岳与师父郭德纲联手首次担纲电影男主角的这部电影，真的会像电视节目一样效力无边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欢迎台前幕后，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5，永不切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 MyFM。 开始的是在抹黑，开始的是在不能跪，早熟悉了却顺利，在厌倦了就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舍不得呢说别浪费，输不起呢说怕会得罪，把伤害的变成误会，把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隐瞒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乎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犯规，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关乎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将就，所以知己无论为你淌泪。 说着不能跪在盛世的祝福来，在厌倦了却拼命的挽回，说你有多么爱谁骗谁，说你不停的说的浪费，说不起能说的不得罪，把伤害都变成误会，是非都变得没人能理会，暗地里偷偷作祟，骗了谁，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担心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真相不是你玩得起，别太反对，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担心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讲究赛制，起舞乱为你同类，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嘴，不分青红的汉贼，不分皂白的汉贼，想不是你管得起，别太反对，我欣赏你直言不讳，感情管好你的小丑嘴，别轻易的汉贼，没证据的汉贼，我从不讲究赛制，起舞乱为你同类。 FM 100.5. 体贴是偶尔，准你不像情人，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递进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来自彭佳慧，喜欢两个人，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那么美好哈。好了，时间来到了17:12，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一周最盼望的就是周三了啊，为什么呢？就不应该最盼望的是周五吗？其实我觉得周三呢，就是总结周一周二，展望周四周五，盼望周六周日，有没有呢？好了，那今天也是12月21号了，2016呢马上跟我们都说再见了。那么在快迎接2017的日子当中呢，我们来微博当中怎么样呢，今天不分享大家的留言了，今天换一种形式，我们来新浪微博当中晒出自己母上大人年轻时的照片。其实如果没有年轻时的照片或者是近期的照片都是可以的，只要是母上大人的。不要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说爸爸呢？为什么不说老爸呢？老爸这事儿呢咱改天再说，今天咱先说妈啊。晒出呢他们的照片，并且送出美好的祝福。那如果呢你说我晒老爸跟老妈的合照行吗？那也可以啊，没有问题。是不是感觉哎，我此时此刻有好多美好的祝福想送给我们伟大的母亲呢，那么就尽情的开启你的中华小词库吧。新浪微博来搜索淑君，我的名字淑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方微信账号来搜索 TJ_MyFM1005，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母上大人的照片是什么样子的，并且呢说出你对他的祝福。那么今天成为我们话题互动的幸运听众，将会获得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单人餐券一张，以及果子剧坊圣诞期间的话剧门票2张。好了，今天开场曲我们是送出的来自好妹妹乐队《我到外地去看你》。 列车的座位有些拥挤，我到外地去

盖地虎，小鸡炖蘑菇，宝塔镇河妖，蘑菇放辣椒，加入车友会绝对有品味，想要好心情赶快来点名。 到了我们 MyFM 车友会点名的时间了，我们来看一看哪些车友都来了呢。我们的群里还真是热闹啊，刚刚是谁轻狂书生还问我是吗，书君同学干什么呢？干什么还没点名呢，大家别着急啊。好了，我们的车友当中看到了福建胖子大香香，轻狂书生不懈的实力派半日闲黄秀丽贝勒爷以及虾猪猪。好的，欢迎我们各位车友的到来啊！虾猪猪跟猪猪虾，你们俩是什么意思啊？不过我没吃过这个品种的虾啊，还有叫猪猪虾的啊。好的，社会点评时间完毕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来微博当中微信当中晒出自己母上大人的照片吧啊，然后送出对他们的祝福。2017年马上就要来到了啊，希望他们在新的一年怎么样呢，送出你心底的由衷祝福吧。新浪微博来搜索书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在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区留言就可以了，留言晒出他的照片咯。微信来看一看，就很多朋友都来报道了啊，你们就好好待着，然后歌曲过后我们来分享大家留言。我已经看到有朋友晒母亲大人的照片了，并且还是合照哦。那么先听歌曲过后分享留言，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张雨生口是心非。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 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FM 100.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

把你照顾好。骄傲是脆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好想知道，别急着把回忆都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用好的我把过去，坏的我都换掉。好想听到你坚决说爱我，可惜回不去那一秒，你好不好？天知道我快要受不了，后悔钻进心里烧，拥抱再多一次就好，你要的我都做得到。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想，为你疯，陪你老，给你的好还要不要？答案我却不敢揭晓。我只需要你在身边，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我好想知道，别急着把我的爱丢掉。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吵，陪我闹，别要离开这我失去的人最重要。别说 听到是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大家的留言啦。首先我们来新浪微博当中看到了爱是鱼，他评论到他和他母亲照片，哎，长得还真的挺像的。然后你并没有留下对妈咪的祝福啊，那在我帮你送祝福吧，就是希望妈妈越来越年轻，然后身体倍儿棒啊。还看到了是否别来无恙来评论我今儿的照片，我就是晒我妈最近的照片吧啊。还有这个唐姑欧，他也是说的，哎呀，这条回复的感觉可以在这相亲了呢。怎么相亲？你就是晒出你和母亲的合照，然后这边如果有女生的话，哎，姑娘，今年芳龄多大呀？有没有男朋友啊？如果没有的话，你看我合格吗？是这个意思吗？清晨阳光，他晒出了和母亲的照片，他说，希望妈妈身体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 对，在新的一年，就是希望你们的母亲最主要就变漂亮，然后身体还倍儿棒啊。还看到了红喜，晒出了妈妈年轻时的照片，好清秀啊！就不知道你和妈妈长得像不像？他说祝福妈妈健康快乐、平安幸福。哎呀，今天的节目真的是超级暖，然后分享大家的留言，大家留言都是对自己母亲的一个美好的祝愿。在新的一年嘛，我们应该辞旧迎新，然后让他们主要的就是越变越年轻。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啊，大家可以继续来搜索新浪微博舒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当中直接发微信也是可以的 TJ 下划线 MyFM1005。 那么今天呢成为话题互动的朋友将会获得的是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单人餐券一张和果子剧坊圣诞期间话剧门票两张哦，等待着你们的留言哦，这两样奖品呢也是在向你们招手。提醒各位，歌曲过后将会进入今天的 MyFM 狂赞万岁，如果你想参与到其中，想拿走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的话呢，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在我们的频率吧。一段资讯过后，我们将会听到周华健一起吃苦的幸福，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明星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潮流的秀场 MyFM 陪你看，摇滚的舞台 MyFM 陪你嗨，青春的旋律MyFM 陪你跳，属于你的派对 MyFM 24小时不打烊，登录 MyFM 1005微信或者蜻蜓 APP， 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是因为不敢期待未来呢？你说世界好像天天在倾塌着，只能弯腰低头把梦越做越小了，是该牵手上山看看的，最初动心的窗口有什么景色，不能不哭你就让我把你抱着，少了大的惊喜也有找点小快乐，就算有些事烦恼无助，至少我们有一起直播的幸福，每一次当爱走到这路，往事一幕幕会将我们留住，

一首什么歌呢？来微信当中发送什么歌啊，来告诉我就好了。那今天呢，幸运听众将要获得健身卡哟。一首歌曲过后揭晓正确答案，以及幸运听众有请出王诗安 I don't know。 我知道从何开始你已经走进我心里，就连一个人想交会都变成浪漫惊喜，又带上你小记忆，我该怎么定义？不确定该如何解释这段微妙的关系，期待着 名花有主 The answer is coming Exclusive 这些由国际航空大品牌 MyFM 101.5 音乐摩天轮冠名播出的 MyFM 狂躁万岁，能不能狂躁你来就知道。那么好了，我们接下来要点个名了，看看微信当中有哪些朋友来到了啊。看到了水煮名花，然后潇潇 Everything will be ok Nico，然后丽 Fiona 什么凡凡 Mexican 杨萌，杨萌好久不见啊，还有韩楚楚戴先生King 先生Happy Cherry 七七等等等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啊，基本上全都正确啊，全都正确。 今儿问题也比较简单，是不是？啊，刚刚音频当中说到了，什么？这你知不知道这样的力量是什么？然后，看电影这大哥就说了，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我说从音频当中听出哪首歌是哪首歌呢？就是《团结就是力量》。好了，全都回答正确啊，没有一个其他答案的。那么我们就来抽选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就是由明星点赞品牌朝廷体育提供的健身月卡一张，来线段转盘转起来喽。好的，听到了太阳公公，恭喜你了。那你的答案也是回答正确，恭喜你获得健身月卡一张。今天狂躁万岁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还想参与的话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约吧。提醒各位，我们还有互动话题，互动话题同样也会送出的奖品是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餐厅单人餐券一张，冬天了吃点火锅啊。还有第二个奖品，果子剧坊圣诞期间的话剧门票两张。那么我们会在微博当中抽选两位幸运听众的，抽选三位幸运听众，因为果子剧坊我们会选两位幸运听众，一人送两张票。今天我们就是共同来晒一晒我们母上大人的照片，然后给他一些祝福。在2017年的时候，希望他们这些收到这些祝福能够成真吧。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的是来自林俊杰 Always Online。 食材本真的味道， 鲜香 令人垂涎的麻辣 味美， 好油好料精工巧制， 健康 大快朵颐首选鲜味捞火锅。开发区三大街菜市场鲜味捞火锅，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或者调频 MyFM 100.5，保持活跃好状态，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 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曾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准备好了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契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色的生活，任性的挑拨，疯狂的冒出了头，单方的守候，试探的温柔，却还是少了点什么。遥远两端，爱挂在天空飞，风停了也无所谓，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准备好了 3-2-1， I'm always online， 和你 1-2-1， 爱开始扩散，我们连接了，穿越天空银河，哦哦哦，开始倒数 3-2-1， 删除我的孤单，默然默契是深刻，爱亮了，爱笑了， I'm always online。

and more of it. My FM 100.5. 来自蔡依林说爱你，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大家的母上的照片咯。那微博当中呢，我们继续看到了杨美诺，哎呀，发了一张母亲的自拍照。他说我爱妈妈，虽然没有亲口对她说过，但是呢有这么一个妈妈真的很幸福，同事们都羡慕我。每天妈妈都会变着花样的给我们做好吃的。在我结婚前呢，妈妈把我们的小家照顾得特别好，结婚之后有了孩子，更是对我老公孩子没得说啊。那我希望我可以像妈妈一样照顾好自己的小家，以后的大家。最后还要说我爱妈妈。好的，我相信啊，他是可以听到的。而且呢，我觉得就是妈妈真的很伟大，要照顾一整个家。爸爸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喂，爸，我妈呢？ 认真的小豆子他说，祝妈妈越来越爱我。呵，那我觉得你还是早日找到男朋友，这才是你妈最大心愿啦。好了，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啊，因为大家就是一谈到妈妈，然后就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继续来分享。大家可以来搜索新浪微博舒君我的名字，舒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他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啊，直接晒出自己妈妈的照片，然后呢附上你对她的祝福。微信当中来搜索 TJ 下划线 MyFM1005， 直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先听歌，歌曲过后再来分享留言。将会听到的是李翊君忘不了爱过的我。 时间从没有和爱情分手，只是酝酿成了感动。青春是单程票，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翻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哭一场就够。那一个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自由。直到成熟，勇敢爱的冲动，习惯会翻出几对错。你的问候，你的等候，还在心头。记得你付出很多，也曾用拥抱为我挡风。那时候我们不懂，原来痛的感受更值得全部保留。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大不了哭一场就够。那一个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真的自由。忘不了爱过的我，曾那么任性却执着，我敢追求也敢放手，大不了哭一场就够。曾经爱过的我，是那么痛苦却丰收，我能挥霍也能承受，当爱情交出寂寞，我才真的

去那的视线，爱有危险，已经中了你的箭，来了不敢不敢再眨眼，生怕错过错过你瞬间，爱有危险，喜欢不止一点点，一种特别特别的感觉，可以很久很久都不变，是你在我梦里完美的表演，就像 Kira Kira 的脸面，一直甜到甜到心里面，爱有危险，微笑着你画的爱恋，注意到我一直在身边。 来自何曼婷，绵绵冰，幸好今天不是很冷啊，就是如果是夏天的话，听到会很清爽；如果非常冷的话呢，听到这歌，哎呦，感觉好冷啊。好了，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今天互动话题。那么我们来分享一个啊，这个看到石头剪刀布，他分享了爸爸跟妈妈的照片，我想说，老两口真的是有夫妻相啊，好像啊。哈哈啊，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过了年以后更加年轻啊。我们看到了困困醒了，他说诶，给你看我妈10岁照片，哇，好 Q 好可爱啊，那个时候的孩子就是我们老一辈的那个时候环境啊，跟现在就是不一样了，就没有以前的味道了。好像玄风2016他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无论身在何方都祝愿母亲健康长寿啊，晒的是自己跟媳妇儿还有啊老妈的照片啊。看到江南来报道了，然后他还说祝我的妈妈永远年轻，妈妈永远爱你，因为我也成为了母亲才更加懂得您对我无私的爱，您教会了我坚强独立、正直、诚实、善良，我会像您一样做一个好妈妈啊。这是你和女儿还有你和妈妈的照片，哎呀，三代同堂了啊，真是今天看到大家晒的照片都特别的，就是特别的温暖啊，心里都暖暖的。其实什么最重要，就是有家里在，有这个大家庭，然后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想回到自己温暖的家中，太棒了。好了，如果你想分享的话呢，新浪微博继续搜索淑君我的名字，一个女字旁朱元璋的朱，君呢就是君子的君，带大微认证就是我的微博直播帖去留言，或者呢官微来发送微信也是可以的。我们先听歌啊，娱乐资讯过后将会听到老狼同桌的你，歌曲过后进入到就跟大家分享大家留言和照片喽。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老公快，薅羊毛时间到了。 啥？ 快去中石化薅羊毛！即日起至12月30日，用银联云闪付充值，单笔满1000减150呢。 详情关注银联天津微信或详询95516。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588-20-3个8，588-20-3个8。

lips, lips I kiss. Bite me while I taste your fingertips. Lay drunk into the night. Wanna keep you here, cause you dry my tears. Yeah, summer loving and fights. How it is for us, and it's all because. Now if we're talking body, you got a perfect one, so put it on me. Swear it won't take you long if you love me right. We fuck for life, on and on and on. Oh, now if we're talking body, you got a perfect one, so put it on me. Swear it won't take you long if you love me right. We fuck for life, on and on and on. Bodies, oh baby, making bodies we just use for fun. Bodies, let's use them up till every little piece is gone. Let's go. Tolo 带来的 Talking Body，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摩天轮100.5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微博当中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啦。那微博当中呢，我们继续看到了我们的新来的朋友告别爱的夏，他说的祝福的话呢就不说了，时间可以证明我的爱，证明我的心爱妈妈。好吧，那就一切都让时间去说明吧，好吗？回忆像发黄的麦浪，他说祝福妈妈可以和我一起变老，就这一句话。嗯，你应该说希望妈妈就老得慢一点，然后跟你一起变老，就是可以的。爱我摩天轮，他说今天限号可能听不到了，然后希望我的妈妈永远健康开心。哇，这样看起来你妈真的好年轻啊，戴个大墨镜在自拍。然后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对母亲的一个美好的祝福，因为2017马上就要来到了，2016呢这就结束了啊。在新的一年当中，可能确实是好像又老了一岁啊，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希望他们越活越年轻越开心咯。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张学友如果爱。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该买了，即日起至12月31日，购 smart 最低可享零利率，或低月供99元起，更有零预付弹性购车新方案。详询天津波士信达239038888。 smart 海湾财富中心、临港商业综合体、毗邻教育机构、湿地公园、大型酒店，已入驻金融、餐饮。70到135平米沿街商铺抢占先机，电话6621-1666，6621-1666。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着你微笑，幸福的记号。我明白你住在我的城堡， 你的小时候我都忘不了，只要我躺在你身边，一切都美好。 感觉你心跳睡得着，是我一生不可替代的美好。我都在， 我知道，一点一滴都很重要。 想你的笑，让我怎么睡得着？想想世界不可替代的美好。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Yeah. 来自 Michael Jackson 带来的 You Are Not Alone，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好消息，就是呢，平安夜和圣诞节又在向我们招手了，又要过节了呢。听说12月24号的时候，有奥特莱斯会举办一个千人点灯，见证璀璨友啊平安夜的活动。到时候呢，也会有1000人去共同点亮圣诞树。那我和 Kevin 呢，也会在平安夜的活动当中和大家一起共度平安夜了，也是我们见证了一下有阿奥特莱斯史上超强规模的狂欢盛典，留下永恒的回忆。并且呢，到场的我们的这些朋友呢，还可以免费参加微信摇一摇，有机会赢取 Apple Watch 和5000元大奖，多土豪哟，我们的金主啊。那具体呢，大家可以去详询6630-9448 6630-9448，地址在哪里呢？就是滨海新区云山道有阿奥特莱斯。好了，我们说完金主的消息，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 SHT 听袁惟仁弹吉他。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 25334477， 锁定 MyFM 100.5，让你精神满满，开心一整天。不信，听听看。 和梦醒了都变成

支持我，支持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许志安。 Top 100投票专区，亲自为你喜欢的歌曲投上一票吧。 你来听听，海洋在说了好玩的事情。 你将有机会获得 My Top 100汪峰亲笔签名、限量版 My Fan 笔记本。每天你都可以为你喜欢的十首歌投一次票哦。 听不到，听到，听到，听到，心跳。 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 the color of my blood. You're the cure, you're the pain. You're the only thing I wanna touch. Never knew that it could mean so much. So much. You're the fear, I don't care. Cause I've never been so high. Follow me through the dark. Let me take you past the satellite. You can see the world you brought to life. To life. So love me like you do. La la, love me like you do. Love me like you do. La la, love me like you do. Touch me like you do. Ta ta, touch me like you do. On the edge of paradise, every inch of your skin is a holy grail I've gotta find. Only you can set my heart on fire. On fire. Yeah, I'll let you set the pace. Cause I'm not thinking straight. My head's spinning. 阿里古登带来的 Love Me Like You Do， 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0.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件事情啦啊，就是有关教育孩子的事儿啊。比如说呢，性格培养比分数要重要的多。就像以前，其实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家长特别喜欢拿，哎，你们家还考多少分，就开始拿成绩单，就是。比来比去，你说有什么用呢？你比来比去，哦，你们家孩子比我们家高，不行，我得让我们家孩子好好努力，就下次一定要超过他。其实这个样子给孩子心里会造成一些压力啊，所以性格的培养要比分数重要多。那么教孩子的方法呢，是比直接告诉他解决办法要重要。他如果遇到一些困难，一些事情，你直接告诉他，哎，你应该怎么去解决？那我觉得，是你可以引导他去解决。然后呢，就是夸孩子善良的动机要比责骂因此做错了事儿要重要的多。 这家长得学着点，以后呢也是给自己提个醒啊，也是给即将要做爸爸妈妈的朋友们提个醒啊。然后就是要多给孩子一些他需要的爱，而不是自以为是的爱。比如说他可能想去做一件事情，但是呢不一定是坏事，可是你又怕他出一些比如说小危险啊，或者是怎样的，其实有的时候让他去尝试一下，也许呢收到的这个结果呢会是你意想不到的。所以呢就我们应该多多放放手，然后呢让孩子有一个好的性格，然后呢让他非常积极乐观的去面对每一天，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学习。这些准爸爸准妈妈们啊，和正在已经当了为人父为人母的啊，吸取一些这些教孩子的方法。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张洪亮、莫文蔚《广岛之恋》。

前我的山竹是曾经无畏的风雨无阻，梦要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多可以追求，不无人数。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山竹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阻，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FM 100.5 当烟雾要隐身了，从人群雾要有损耗，要不得一岁再默默感受老着狗， 愿你爱雾十个钟头这个会海角，看老板却不走，我便抬起头，假空跟天使互见美酒，人人傻了吧，傻够只好嫁两数，今夕荒谬皮囊伴你探过，变身在梦想选购，人突然无人意识流，涂满全部掉到身后，若我的意识在罗马街上留足够，愿你爱污十个钟头，运载也污银河尽处海罐头，一秒六次闯地球， 来自宋容祖儿，天然呆，差点给人家改姓了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对于我们现代人经常玩手机的那重庆的一个男子呢，他就每晚都躺在床上玩手机超过了3个小时，就一躺就怎么玩手机也得5-6个小时了啊。那11月时候呢，他就发现左臂伸不直了啊，硬要伸直了就痛得遭不住了。经过一个多月的按摩呀、针灸啊、放血治疗才有所好转。这个时候呢，专家就说了啊，长时间如果保持一个姿势玩手机的话呢，容易导致肌肉筋力性的损伤。所以说啊，提醒各位，咱千万别躺着玩手机。躺着玩手机可以，那看一会儿咱就关了啊。而且上次我还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就是躺着玩手机不小心砸到眼睛，然后导致眼这个什么什么角膜破裂，也不是什么病啊。所以呢，就躺着玩手机这么多的坏处，我们就坐着玩手机，玩累了就睡觉吧。好了，继续来听歌，一段资讯过后将会听到自然卷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缤纷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即缤纷糖果嘉年华 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 FM 100.5。 嘣嘣嘣。 啦啦啦啦。 Make some noise！ 解开领带，脱下高跟鞋，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My FM 为你带来顶级婚姻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每周五晚上10点到12点，周六晚上。 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Nine 只在 My FM。 Girl，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你比我更难过，好像你的错。Girl， 每当我梦想未来的时候，你兴奋的感受比我还要多。轻柔像阵微风吹过我的心中，一切都会不同，透过了你的眼。情人爱却更多，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最珍贵的感动 自杜德伟情人。时间来到了19:4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1.5 音乐摩天轮，我是淑君，陪伴你三个小时，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今天呢气温还可以啊，不算特别的冷，当然路上的朋友们回家还是要多多注意，开车的朋友们现在外面的雾霾还是多少有一点啊，大家注意吧。还好我们终于看清了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 Kevin 音乐不眠夜陪你度过了，我们明天音乐摩天轮时间再约吧，各位拜拜。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 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五大街57号，乌氏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My FM 100.5。 就到这，走着走着觉得累了，哭着笑着一路爱着，在最后的最后，请你请你请你什么都不说，请你吻我，像开始那么热烈，直接要我当初痛苦寂寞不曾有过，笑容可以很久，说话不用想过，曾经我们也快乐。 给我出一阵风，想对流星说什么，想要证明少总并不会其实 My FM 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 My FM。 嘴巴空气突然安静，嘴巴。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我的快乐或委屈，突然好最美丽的歌曲，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

直之间还残留你的昨天，哦哦，一片一片怎么听见完全，记忆记忆记忆忽然下起了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记忆记忆记忆 许慧欣的一首七月七日晴，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的 MyFM 10.5，我是 Kevin， 继续为你送出的依旧是陪伴你夜晚时光的 MyFM 不眠夜。那么今天的18:44呢，是冬至节气，许多地方呢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数九寒天也是正式开始了。从冬至到小寒、大寒，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段。冬至呢是北半球全年白昼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北方有吃饺子的习俗，南方呢则是吃汤圆、米团、长线面等等。而今天也是2016年的最后一个节气，你过得还好吗？即使是一天当中最长的一个黑夜 ，MyFM 10.5也会陪伴你，为你送上温暖，送上不间断的好音乐。那听到这一时段的第一首歌，为你送出来自那英《默》，随时在线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Oh,

就像一颗洋葱，永远是配角戏。多希望能与你有一秒专属的剧情。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发现，你会压抑，是我最压抑最深处的秘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你会迷酸，你会流泪，只要你能听到我，看到我的真心决意。 最给力的类型化音乐电台 My FM， 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姜育恒。 My FM。 就是不哭，倒不是因为爱得好苦，太多的人已经爱得好苦，那条路有点堵。输，我怎么会怕输？我勇敢到为他万劫不复，不过后来在地狱觉悟，有些人太幸福，也许会水土不服，到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一个人睡更舒服，内心却在辜负，被辜负之前在追逐，就说我们都是华丽的单身主。输，我怎么会怕输？现在还孤独，你说罪无可恕，你看我那么苦，可想躲在房间哭。晚餐要吃什么？他大概会帮我做主，没有其他好处，我就是爱孤独，我过得好满足。

这里是 MyFM 100.5，大家好，我是袁亚维。 MyFM。

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 给你好音乐不间断，只听歌不听话。畅快音乐体验只在。 自曹承谋的一首《陪在你身边》。这里是 MyFM 10.5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接下来为你送出的这首歌呢，是莫文蔚首次尝试闽南语的歌词，没有激情的歌词和旋律，居然听到这首歌和人那种深情澎湃的感动，和让我们愈发流泪的那种心情的共鸣吧，可以这么说。听过这么多的翻唱版本，今天来听一听莫文蔚的原唱《爱情》。也许爱情就是这样的平淡，却能够感人至深。随时再接好音乐，尽在 MyFM 10.5。 来自莫文蔚的一首《爱情》，只有简单的钢琴还有吉他伴奏。有人以为一首不平凡的歌呢，注定是用简单的旋律唱出最浓烈的感情。其实在这种简单当中呢，也透露着一种不简单，是需要用岁月的痕迹和在人生中的摸爬滚打，才可以把这种心情能够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里是 MyFM 100.5 随时随心好音乐，我是 Kevin。 800天的时间够我们做些什么呢？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收两次生日礼物，换三个老板，去五趟旅行，看十几部电影，想一个人成千上万遍。800天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却忘不了一个人。那么距离上张专辑《细菌》的发行将近过去了800天，大家都一直关注着刘惜君。这段时间里他经历了什么，去做了什么，是什么让他花费了整整的800个日夜？这种疑问呢，他用最擅长的音乐来回答。马上为您送出来自刘惜君《多傻》，我们下个小时继续 MyFan 不眠夜。 未来水母馆即将开业啦！ 20多种水母绚丽来袭， 万余只水母梦幻登场， 水母实验室成长奇观， 水母音乐厅奇迹舞动。 元旦我们相约 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 MyFM 100.5。 若爱，请深爱；爱听，请锁定 MyFM 100.5，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大家好，我是袁娅维。

I could look.